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黄梅戏演员韩再芬推出的黄梅戏公司可以说是反响不一，争议很大。为此，我们对韩再芬进行了采访。 那么现在呢，就是讲专家也同样如此，有一部分专家他也不太喜欢。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戏曲，在改革的进程当中，无论是哪一个事物，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这不足为奇。那么问题就是讲，你这些东西现在，而且我觉得。那么通过这个开会啊，对我们现在这个领导人的他们这些很多大胆的这种提法，这个思想的进程，都能很深切的感受到，我们现在目前走的这条路应该说是对的。 嗯， 你比方说像中宣部提出三贴近，那么这个我就觉得他提的非常科学， 嗯， 非常好，因为三贴近他就是讲要贴近老百姓，对吧？就是讲你任何艺术它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把它跟生活把它结合，然后通过你的艺术的这个舞台上面能够反映出真真切切我们现代人他所要感受的一种东西。 嗯，确实我觉得能够和现代人的意识和生活呢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卖点。而且黄梅戏呢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戏种啊，在这里真是希望呢公司再度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先把咱们这个黄梅剧公司的大概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 好？ 好 啊，好啊。 这个公司呢是一出新的黄梅剧啊，它讲述的是历史学女博士姚兰在多处求职无望以后呢，一气之下到了工商局办了营业执照。那么姚兰呢面对的不仅有骗子、色鬼，还有伪君子等形形色色的人，表现的是人生百态。和传统的黄梅戏不同呢，公司这出戏呢描写了现代人的喜怒哀乐，应该说为这门古老的艺术呢注入了新的时代的概念。好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黄梅剧公司呢，先给大家听一段里面的唱段，好不好？ 嗯，好。 嗯，好，我们先听一听。 读书几个月来找工作 黄河流淌，有人的单位告诉我，管理营销和财务法律金融和数码，古代历史是重要，刘邦是荒野伟大，面对残酷的市场产生效益有点难 真是非常好听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韩再芬女士呢在她的新的黄梅剧公司当中的一段唱。韩再芬这一段唱呢是表现这个其中的主人公姚澜最后下海下决心的时候一段唱是吧， 对，她就是表述了一下，她就是讲要告诉观众我为什么，我是学什么的，先就是讲自报家门。就是这一段唱的是等于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戏的序幕。 哦，序幕。 哎，求学读书，读书求学比较困难，就是人一辈子要这么辛辛苦苦的读很长时间的书。但是呢，读了这些书以后呢，当走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你比方说，其实我们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了，就是读历史学，现在目前在这个社会上找工作呢不太容易。那么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市场经济，下海。 下海。这真是下定决心了、 下定决心下海。 是的。好了，听众朋友，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演艺圈，我们周四版是戏曲版。那么我们今天特此开通了这个短信的平台，我们请到了著名的黄梅戏演唱家韩再芬女士。那如果呢您想跟她进行交流，或者说对于韩再芬最近的新的黄梅剧公司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想说的话呢，可以发来短信啊。这个联通用户呢是发送到88218761，移动用户呢是前面加一个零，发送到00088218761。那么可以说韩再芬的是一个学者型的演员啊。刚才听你说，真是，你是一个感受力很强很深的一个黄梅戏演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对于你这个公司啊，可能各方有各方的这个说法。但是我总以为呢，既然人家说了，就是人家在关注你这个戏， 对， 是吧？好的，咱们作为一种鼓励。那么提的，比如说你这戏有些欠缺的地方呢，也对你也是一种鞭策。实际上人家也是善意的， 对， 也是希望你能够更完善一些， 对 吧？那么。对于目前媒体上的觉得你这个戏的唱腔上啊，好像可能缺乏一些黄梅戏的元素。刚才我也听了啊，我觉得好像并不是说缺乏元素，关键是很多的创新，比如说他在配器上，在配器上，在你的演唱把握上，在一些曲调上，确实跟传统的黄梅戏呢有一些不同。那你是怎么认识的？ 谢谢你的理解。就是黄梅戏呢，它应该说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嘛，所以你比方说像以前它所表述的都是那些才子佳人，然后田间地头的那些小戏，像那个以前出现那个打猪草闹花灯啊，像这些东西呢，它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审美的需要的东西，所以它大家很喜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做到这个现代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要在现代生活里面找到现代的元素，然后再跟我们自身的原来的黄梅戏的音乐 怎么把它糅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听起来既是黄梅戏，但是它又不同于原来的那个黄梅戏的那种状态，因为它毕竟是现代题材。 嗯， 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曾经也跟那个人民大学的有一些很多学生啊做过座谈，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知道黄梅戏有多少曲调呢？那么你们印象当中的黄梅戏到底是什么呢？那么他们就只能说出天仙配女驸马。 嗯， 但是黄梅戏还有很多它的基本的调式。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戏呢，完完全全是按照就是黄梅戏，把黄梅戏的很多因素全部拿来， 嗯， 然后呢用现代的一种审美一种状态，通过我们这些人的对黄梅戏音乐的这种理解，然后把它做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嗯， 所以呢现在大家听起来呢，反正可能是很多，我们通过调查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首先他们觉得好听。 对对， 好听， 像唱歌一样 啊。对，好听。 嗯，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对黄梅戏比较有很留念的，对以前老黄梅戏特别欣赏的那一部分人呢，他们就觉得呢，你这个在调试的过程当中， 嗯， 是不是把黄梅戏的这个味道再给它提炼一点，再加强一点， 嗯， 就是不要弱化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提出来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那么在做下面在作曲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相中的这种比重上面呢，哎，再来考虑一下是不是在调试的时候稍微往这个黄梅戏这边再走过来一点。 嗯， 这个艺术的发展它就是这样，我觉得要敢于探索。 对， 一定要敢于把新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 嗯， 但是呢要高明。 嗯，要用的巧， 要用的巧，要用的好。 对，就是说在继承的基础上呢，怎么很好的去创新。 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有些老人呢，尤其是喜欢黄梅戏的一些老人们呢，更希望听那些原汁原味的 啊。对， 可是呢原汁原味的对于这个表现现代剧呢，可能就有的时候有点难度， 因为他很多的音乐素材啊，他不够，他已经以前积淀的那点东西啊，他已经不够表达我们今天人的这种情感了。 嗯， 它很多方面它都不一样，只要你深入做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必须变。 对， 如果你不深入的时候，你仅仅停留在那个状态上，你觉得啊，它也很好嘛。 嗯， 所以我们在做实践，就是特别是做实践的人，他特别需要这种宽容的环境，让他去发挥，让他去创造。因为我总是在想，这个社会它是个创造性的社会，它一定要有新的东西不断出现。你比方说像那个天仙配，天仙配在50年代也是不被人接受的一个作品。 嗯， 当时记得就是讲康生看了半截就拂袖而去，他认为这不是他心目中的黄梅戏。 嗯， 那么事过多少年以后，现在的黄梅戏居然被大家认为天仙配它就是黄梅戏，就是传统的黄梅戏。所以讲对传统的这个理解呢，我们其实也可以不妨就是思考思考。 对， 其实今天做的东西如果它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下去，那么明天它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传统。 嗯， 对吧？ 对， 这个传统这个东西它都是一代一代的传嘛。 嗯， 传下去以后，只要这个东西它能立住，所以我们的作品呢，现在就是讲，提出的这个以市场为那个检验的标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嗯， 因为市场它是无情的，就是你这个作品你在市场上运行的过程当中，你真正的保留下来了，通过时间检验，那么它就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对， 所以没有必要去为这些东西争来争去。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评价的这个体系，只要往市场一放，它自然它就有一个结果。 对， 啊， 实际上呢，你在弄这个剧的时候呢，已经很好的考虑到了，把一些黄梅戏一些优秀的东西呢，很好的继承下来。 嗯， 只是说在发展了，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看法啊。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简单的重复呢，我觉得是不明智的。 对呀， 咱们老说嘛，与时俱进， 是是是， 与时俱进， 是 吧？ 我经常在想，我说，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哦，他的责任是什么？ 对， 你比方说像我们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躺在前一辈们所创造的这些基业上面，我们也可以吃一辈子，管我们足够了。 嗯， 但是我就在思考，就是讲那你的下一代人他该拥有什么呢？ 嗯， 对， 对吧？ 就是黄梅戏的明天是什么样的呢？ 哎、明天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韩大芬想的是比较远了啊。我想真的黄梅戏有你们这一波呢这样的演员，他的明天应该说是非常灿烂的，我是坚信这一点。说到这个发展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呢好像还带有一点这个话剧的味道啊。应该说他这个表演的非常的真实，而且在这个道具上呢居然把手机啊什么全都加进去了。这个你在编排上和这个处理上当时是不是也是特别追求一种原生活化的感觉？ 实际上呢，这个反正因为这个剧本跟导演都不是我嘛，是我呢就是请了一个应该说他不是我们这个圈，就是圈内的人，他是学化学的。 学化学的。 学化学的。然后呢他呢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的人。他拍电影，但是戏曲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但是我就想，因为我也算是挺大胆的了，因为为什么你会去选择一个这样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对吧？当然我当时也是有思考的，因为我想让他的这个，就是因为现代戏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深入了解生活，对这个经商的生活要非常了解的非常深刻，然后他从里面他才能提炼出来。当代题材实际上很难写的，你看我们现在舞台上很少有人反映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离人们生活太近， 对，你稍不留神就感觉假的， 对，说深了，不能说，说浅了，人家说你怎么样，所以他在这里面有很多要用很多的智慧来编排这个东西， 其实非常难把握的，有时候看这种现代题材就像照镜子一样，如果你照过了，觉得不是你， 对。 你照的不到位呢，觉得是假的。 对了， 挺难的。 你反映古代的东西，你可以自说自话， 对， 你可以演绎，怎么都行。但是现实生活不行。你比方像我现在，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几句词，我就觉得就是概括的特别好，就是那个山海确实多变幻，这个规则感觉两相连，死守规则难办事，全凭感觉也危险，这机会跟风险在一起。就胆大心细还要加经验，就他这个东西正好就是道出了今天的这个与正在改革过程当中的这种状态，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呢，应该是多一点，多一点出来，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 对， 对吧？ 对于这个黄梅戏啊，表现现代生活的这个剧目的真是不多， 不多。 我觉得你这个公司呢，应该也是打响了前几炮啊，也是为这个黄梅戏的表现现代生活和赢得这个青年观众的走的也是挺靠前的一步啊。 对，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听一段这个黄梅剧公司当中的唱段。 人生其实就这样，充满变数和偶然。原本打算做学问，阴差阳错来经商。人生 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再芬在他的新剧《公司》当中的一段唱。韩再芬，刚才呢，我听了你这个黄梅剧《公司》当中的一些唱段啊，我觉得确实，跟那些比如像马兰呐、跟他们比起来呢，你好像走的是更时尚的一条路线啊，而且更强调这个唱腔的轻松啊和平易近人。而且像刚才你说的，你说原来呢黄梅戏的这个固有的一些手段呢，好像表现这个现代戏呢好像不能太满足，因此呢你就吸收了各个门类的一些元素来丰富你这个新剧啊。好像你还运用这个唱歌当中这个 rap，就说唱音乐都用上、是吗？ 对， 谈的这方面情况好吗？ 好，因为确实就是在你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像以前我们那些前辈们经常会出现这个流派啊那个流派，那么他们的创造都是根据自己的自然条件来设计自己的这种发展。 嗯， 那么走到今天呢，我觉得他仍然也还有这个可能。你比方说像我们的严凤英老师，他的声音呢就比较低， 嗯， 他没有那太多的高音。然而我呢，就是经那个我们的这个声乐老师说我是属于那种 女高音， 全能女高音 哦，音域比较宽， 就是、音域比较宽， 嗯， 所以在黄梅戏这里面呢，就黄梅戏经常唱腔呢，它只是那么中间那么一段 比较平， 哎，比较平， 八度是。 你看他树上鸟儿成双对着来回反复，来回反复，他的那个音调啊，都比较就是这种舒缓的东西多。 嗯、 那么在公司的这个新戏里面呢，它会有很多节奏要加快的，因为我们这个剧编的它节奏也很快嘛。你比方说像那个。就你刚才讲那个 rap， 嗯，说唱音乐， 就哎，说唱音乐，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集成的这种方式啊，很好， 嗯， 因为你是现代戏，那你这元素从哪里取呢？那一想，哦，这有这么多的艺术形式可供你来借用， 嗯， 那么就是看你借用的好与不好。如果借用的好，大家肯定要接受；如果你借用的很怪，不喜欢， 画蛇添足， 哎，那很快观众他就会。他就会淘汰你。 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一段呢，我自认为哦，我们这个作曲家呢还是挺智慧的，把这个 rap 加进去，就是有最后就是那个公司又很多员工向那个姚兰汇报他们的情况，他这里面呢，我在这示范两句啊。 行， 嗯，就是那个叫你旧日的男友太草率。他好心办坏事不应该，异想天开做起火，半路又遭坏人骗。他这是一部分，然后再用一部分呢，就是说、你旧日的男友太草率、他好心办坏事不应该，他就是把他二重跌到一起、就等于说跟唱，他把他跌到一起发出来的这种声音，然后在舞台上发现呢，诶，这种形式感，这种效果很好， 对， 然后 实际上还是从剧情出发， 还是具体从黄梅戏的每一个音符里面生发出来的。 嗯， 紧接着那个姚兰唱，他就会唱那个这个教训太深刻，经验不足，学费高。他这些所有的这些音符都是从黄梅戏里面出来的， 嗯， 就是我经常跟我们为了鼓励我们那个作曲家往前走，不要害怕，我常常跟他讲出这种话了。我说你从小就在黄梅戏里面浸泡出来的， 嗯， 你的血液里面都是黄梅戏的音调， 不可能脱离开的， 你脱不开。我叫你写，说老实话，我让你写这个现代音乐，你是写不出来的，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里边肯定有渗透了黄梅戏的因素， 哎、对、所以我讲，我说你别害怕，我们往前走，管他呢，先走、走出去，然后再放到这个观众里面，然后再听意见， 嗯， 对吧？所以讲呢，就是探索的过程实际上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对， 知道吧？所以做说呢都很好说，说老实话，概念化的东西谁都会说，但是你遇到这种实际操作。他就不是那么回事情了。 嗯， 所以讲这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总理 他们那个工作报告上面就提出科学的发展观。 嗯， 而且那天我们就是那个他们就是跟我们讲，我呢理解这个科学的发展观呢，实际上很简单了，我就认为它可能就是一个要求务实。 嗯， 这非常重要，因为当你一步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第二步该往什么地方走。 嗯， 因为你这是发展的阶段。如果像京剧，它已经完成了那么多体系，你想它走了200多年，它当然了。他有那么多人的积累，那么多人的创造，最后他形成了这么一个体系。那么现在黄梅戏他还没有，他的年龄还很，他还很年轻，他还需要很多的营养。 对，哎呀，真是，我觉得你胆儿挺大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旱涝保收的话呢，就是按原来的传统工戏啊，可能这样更稳妥一些。 对， 你是大胆的运用一些新的元素啊， 嗯、 真的用好了是锦上添花，用不好可就是这个画蛇添足，别人就会说什么。 是， 一撇一捺是个人，你做过了就是叉子。 对， 所以这个真挺可怕的啊！我觉得在这点我挺佩服你、嗯。而且刚才你说的那些音乐元素呢，也是从你的剧情出发，比如这段戏，你觉得怎么去用更好，所以刚才你用那个说唱音乐， 对， 因为他有好多满腹的话要说嘛，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真的是挺合适的。 嗯， 哎呀，这个听了韩赞芬的话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很有感触啊。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问你的啊？这136尾数是7019，他说最初看韩赞芬的戏呢，倒不是黄梅戏，而是电视连续剧《温州女人》，他演的特别好，祝你有更广阔的发展。 啊，谢谢。 温州女人 是，那是我最早的第一部演的电视剧。 哦，你看大家还记这么清楚 啊，非常感谢。 嗯，另外这个136尾数是7846，他说韩老师辛苦了，我特喜欢您唱的黄梅戏。如果有一天您介入影视圈和歌坛的时候，黄梅戏您会放弃吗？很担忧。 不会。 有会进这个演艺圈和歌坛发展吗？ 嗯，可以去走。 嗯。但是不会放弃黄梅戏、 但是不会放弃黄梅戏，因为黄梅戏它确实很有魅力。 嗯，其实这个韩赞芬已经进入影视圈发展了， 嗯， 演过电视剧， 对， 而且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还上了一个小品， 对， 我记得你跟这巩汉林一起唱的，一起演的， 是是 啊，反应怎么样？还可以， 反应有时候好的，有时候不好的。 嗯， 这个我自己看完以后对自己的评价觉得不太好，至少普通话说的不太好。 你听我直说嘛。 啊， 你当时演的时候啊，就是好像还是唱戏的那种这个话， 哎，对， 是吧？总感觉上了韵似的。 哎，因为我当时真是不好意思，看来我 可能一上台那感觉就找 不是，看来我对自己还不够严谨，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呢，我生病了， 嗯， 然后呢，还住院了， 嗯， 就没有呢，就是没有，对自己的这个语音。这个普通话来做一个研究， 嗯， 就没有录下来，然后自己听一听，感觉对不对？其实我知道，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调起高半个 调，起高了。我听你说话，感觉就假的都出来了， 哎，对，调在上面，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一次呢，我去演那个排那个广州的话剧啊，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嗯。 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现在觉得我在这个话筒面前说话，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 对， 因为 气息全沉下来 了，因为我学到了一点方法， 嗯。 但是这个方法呢，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嗯。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向那个话剧演员的这个演这个话剧。这种表达方式，向他们这个学习， 嗯， 然后努力做到。等我下一次到这个北京来演话剧的时候，希望你们， 能认可你啊， 我的话剧这个语言过关了， 不会说比黄梅戏还好。 对对对， 哎呀，确实看来好像都是艺术门类好像很接近的，但是隔行如隔山，演这个话剧呀、演小品呢、和你唱黄梅戏真的是不一样，感觉上 太不一样了。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也学到了很多很多。 是的， 嗯， 总的来说还好，不是那么差。这个朋友们又发来短信139尾数是3398，他说很喜欢韩赞芬的《徽州女人》，请问这个剧的 VCD 或 DVD 现在哪能买到？ VCD 跟 DVD 呢，应该说现在都没出。 嗯， 没出呢，我是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共同努力，要引导大家进入剧场。 嗯， 因为我觉得剧场艺术它跟 影视它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它完全不一样，它在你欣赏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差异。剧场你身临其境，它的表述方式也是针对这个剧场来做的。那么你转换到你把舞台的东西记录到电视上，它通过这个电视的这种电视镜头，它又再次创造，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所以我呢想通过我的这么点点滴滴，那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院，让剧院也活起来，让剧院呢人气也旺起来。 对，其实像你这个徽州女人这么受欢迎，也不妨呢给她弄一些 DVD、VCD 啊，这样能够扩大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面啊，因为终究去剧场的可能是有限的人。而且那个我对你那徽州女人印象特深，是怎么回事呢？当时那有一个健身中心嘛，我去健身，然后上来以后我就看你那个宣传的那个画，上面写一个特别让我在以往的演出当中没有看到的，你就说一定要真唱。 对， 就说要真唱，绝对不能是录音，怎么怎么样。 对对， 你当时有那么一条广告语， 对对对， 我觉得印象特深。你当时怎么写的那段？ 不是，因为这个呢是因为那个赛琪工作室，他们呢有一个整体的策划，整体的策划呢当时我们就研究呢，就是讲那个时候就是舞台上到处都是假唱， 对， 尤其是歌唱歌啊， 唱歌的， 那经常会让观众呢觉得失望。那么我们呢就想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诚信问题了，已经考虑到了，就是讲面对观众你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且一定要让观众觉得他来了你是在真正的为他， 不能欺骗观众， 不能欺骗。所以当时呢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泡沫宣传呢这些东西都太多了，太多了以后我讲我们还是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对吧，让观众放心。如果你觉得我是假唱的话，你可以上台，你可以来看看我们所有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感动，我觉得你们特真诚。 是， 138尾数是2946，他说我非常喜欢韩再芬，也很喜欢他演的戏，在心里呢似乎他就代表这个剧种，但是平时呢全都是在电视上接触的，很想亲身体会现场的感觉，告诉我方法行吗？其实很快就有一个方式， 对 呀、 很快就有方式。 明天 在去看我们的那个，明天在民族文化宫， 民族文化宫 啊，要演出、 公司 啊，希望你能来 啊。好的，那如果你是真想零距离的接触韩再芬呢，就不妨明天到民族文化宫，就演一场吗？ 四场 的啊、还有机会。130尾数是3824，他说刚才听了公司片段后呢，他觉得题材非常好，反映了青年人就业难到经商，我现在呢就在家待业，唱腔我相信年轻朋友们会和我一样能接受，非常自信啊！ 谢谢你的鼓励 啊！是不是听了这些心里就有底儿了？ 是 啊，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黄梅剧公司当中的唱段。刚才听到这段啊，我都快这个跳起来了，真的这节奏感太强了。 是 不是在这个演出的时候这段还要跳啊？ 这一段呢？ 啊， 真的还真是要跳，因为这个呢是公司这个招聘，招聘人员了。那么他自己呢，只有他一个人，他忙前忙后打电脑，然后现在就是讲呢，现在办公用品什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电脑，对吧？人人都会打电脑，所以这里面就设计了一个电脑。电脑以后呢，但是又想，因为以前的这个我们学的那个京剧的那些表述方式呢，以前人没有电脑， 对吧？ 嗯， 你这个语汇你怎么产生？那你又值得只好去借鉴， 嗯，去尝试新的东西， 啊，去尝试性的借鉴怎么揉，嗯？那么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说，哟，现在这个大河之舞啊，这个踢踏，这个很风靡，它就这里面呢，它有它的这种节奏的这种动力在里面， 嗯， 所以我们想是否能把这个给它。 揉进去 弄一点啊，哦，揉一点，嗯，然后根据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条件呐，啊，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有自己的这个以前所学过的这些东西啊，把它画一画，然后把它调试到里面来。那么后来又发现呢，就是讲我们的演员还需要技能上面可能现在要加强。 嗯， 包括我自己，我都对我自己这一段不是特别满意。 嗯， 我认为我以后在这个不断的演出、不断的提高的过程当中，我还会把这个做得更好。 哎呦，我觉得你要求自己真是太严了，因为原来这个唱黄梅戏呢，可能就是以唱为主。 哎， 现在呢又得表演，甚至呢还有一些新的元素揉进去，像刚才那个说唱音乐呀， 是 还大河之舞的那些动感的那些脚点啊，都得用进去， 是是是， 确实很难呀。 嗯， 刚才呢好像更多的是夸你们这个剧的啊。 哦， 这有一个有一点点指责， 嗯， 我觉得还是说出来好吗？ 好好。 这个135尾数是4686，他说这个唱腔新颖，用录音带等等，这些都是创新啊。舞台调度呢也有独到之处，但是剧本呢略显单薄。 嗯， 而且正有点这个活爆剧的底子。 嗯， 他说这是公司致命的伤。让我转告一下编剧，这编剧是谁呀？ 哦，编剧叫聂造。 哦，聂造。 啊， 嗯，哦，他都知道。让我转告一下聂造。 对对对。 啊， 嗯， 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没有什么，因为当时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想，因为那种传统表达的方式吧，他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都讲节奏太慢？ 嗯。 一个故事说半天还说不完，就这些东西，这也是一种信息。那么我们就想，哎，现代戏就在表述故事的方式的时候也变一下。 嗯， 所以有一个，我记得我们这个戏演完以后，有一个人民日报的有一个老编辑，他说的一句话，嗯，概括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他说你们这个戏是叫虚拟的公司， 嗯， 抽象的业务，人间百态，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真是，他还看这个还看得我觉得非常对 清楚， 因为你现在写这样的现代戏， 嗯， 你要表述一个真真实实的这个业务吧， 嗯， 其实很难表现， 不大容易， 不太容易表现， 嗯， 你要是表现一个真真实实的业务，你就会陷到一种状态里面去， 嗯， 你就很难铺排开有这么多的人物出场，他那种表述方式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就这次实际上是在尝试， 嗯， 就是改变一种表述方式。 对， 那么当然这也是那个聂造他作为一个非戏曲圈内人看戏曲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嗯， 来创造的东西。 对， 所以我想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探索， 嗯， 对吧？ 对， 因为活爆剧这个东西呢，去好像我上次听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戏曲的一个专家老师，他们就讲以前呐，其实以前的这个戏曲啊，最早的那些像昆曲啊，像那些东西啊，他们很早的时候都是还原于戏曲本色的， 嗯， 写的都是那些小人物，啊，都是那些很那个高度概括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它不是好像后来呢，就是讲越演变就越细腻，越细腻就越高深，越高深到最后就越变成了那种很高很高的，就是到最后我们回过头也想，哎呀，曲高和寡，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还值得探索， 嗯，对， 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没错， 至少这个朋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对吧？ 是的， 哎， 谢谢他的关注啊， 哎，谢谢他的关注， 确实啊，这个应该说这个黄梅剧公司呢是一个主旋律的一个剧， 对， 但是呢，他在看起来呢好像并没有什么喊口号， 嗯， 好像他很生活， 因， 嗯， 我打断你的话， 嗯， 因为诚信，这个是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要遵守的一个东西， 嗯， 你只有诚信。这个东西在你心里扎根了，你的社会秩序也好，你的社会所有的东西都能运行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嗯， 否则就会很乱， 对， 很无序， 嗯， 所以讲诚信这个提出来是应该说，很多年以来这两个字提出来是大家都拥护的一个词。 是的， 所以人们就不觉得它是像以前我们概念，以前我们所接受的东西就是讲一提这个口号啊，大家就有点烦，对吧？这是这么多年来留下的这种印象。 嗯， 那么诚信它不同， 嗯， 它是需要我们各个方面。我现在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想，其实人每个人他都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嗯，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喊那么高，也不要提那么多。 对， 就是你把自己的，我常常这么想，我应该把我自己的事情规范好， 嗯， 那这个社会它就会进步，就会好。 对，就是慢慢的规范， 哎，慢慢的规范。 实际上，我觉得，看这个戏呢是一个小事件啊， 嗯， 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大社会，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点上真是值得去看一看。 嗯， 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个黄梅剧公司能够再次在北京打响。 嗯，谢谢。 最后我想问你一个挺大的问题啊， 嗯， 因为本身你还是唱黄梅戏的嘛， 嗯， 你觉得黄梅戏的明天是怎么样的？你希望它是怎么样的？ 哎呀，我觉得黄梅戏的明天是无比的灿烂，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剧种啊，它有它非常独特的东西， 嗯， 它跟这个时代它能够相融。我们有些就是讲有一些专家他们也这么认为黄梅戏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尝试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也特别是有很大空间发展的这么一个剧种。 嗯， 我想可能是跟他的这个地域环境有关系。你想200多年前徽班进京，为什么其实在他的同时肯定也有很多剧种，也有很多地方戏，但是他通过200多年的努力，它现在变成了我们的国剧。 嗯， 那么试想，如果200多年以后，黄梅戏如果它不停的努力，不停的那个，它也有可能，就是讲它在这个时代出现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东西，这也很难说。 嗯， 这就看我们这个黄梅戏一代一代的人是否能把它这个东西做好， 嗯， 做大。 对， 就是讲它这个地域文化可能是决定它，就是讲像它的语言。他就是东南西北方都能认可， 嗯， 他就是有一个受众面， 他很有群众基础， 哎，他很有群众基础，他受众面很广， 嗯， 那么他就能够广泛的让人们接受，然后他就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然后不断的来完形成他的体系，形成他的这个艺术的特点。 对， 嗯， 这个很有观众缘，很有群众基础， 哎， 这也是黄梅戏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啊啊， 我们也希望啊，黄梅戏的明天能够像你说的那么灿烂。刚才我们是畅想了一番，是吧？ 是是是。 好，那么这个韩再芬呢，现在不仅呢演唱黄梅戏，同时呢还涉足影视啊，甚至小品啊，也很有可能你还要去唱歌啊。我们真是希望你呢，在你的这个演艺事业当中呢，取得更加的辉煌。 嗯，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就黄梅戏公司这出戏的情况呢，采访了黄梅戏演员韩再芬的录音。听众朋友，朱冬韵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师承袁雪芬袁派，擅长扮演青衣闺门旦。朱冬韵的演唱俏丽委婉，音色甜润，是一位优秀的越剧原派传人。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朱冬韵演唱的越剧，先请听她演唱的《西厢记·愁韵》。 亲，为什么你每遇到了第三只象就没有话了？得后娘来替你做好吧。元宵节总是暖阳，以后乱世才 赖婚。 转这一梦 不与心相伴，纵长生。怎奈母亲在旁边走，长生啊，你不愿有名薄，你能从此自杀天涯走。你知道 琴心， 玉儿啊玉儿，你又在做什么啊？长亭空冰儿咋用不相见风沙残红，牛女心恨他开口，那朵月雨 乡啊。 季芳， 为张生碎